家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儿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孩子想长高应该怎么锻炼？ 哎，老公 啊， 你看看这体检表啊，咱孩子的身高不达标， 这不得怨你吗？有那么一句话，就爹搓搓一个，娘搓搓一窝，你不知道吗？ 你算了吧啊，闺女的身高就没问题，只有儿子个矮，搓一个得找你。 你这，我1.8米大高个，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少来啊，1.79米行吗？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被你忽悠了，你现在啊休想。 行，啥谁忽悠谁，我当时是吧，就看你长得小小玲珑的，以为小鸟依人挺好的，没想到娶回家里才发现，好家伙，这脾气原来和身高成反比。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是不是皮痒了吧？就是你天天待在家里不锻炼，所以呢孩子才这么矮的。 我你那你不也经常跟家里窝着看韩剧吗？我就这事就 什么呢， 就行了，别老咱自己老吵什么，有事就解决就完了吧，啊，先解决孩子问题啊。 对呀，先解决孩子的问题啊，再来跟你算账。 喂， 咱先听听 AI 专家怎么说。 哎， 您好，你们的谈话我听见了，其实你们已经把孩子不长个子的原因说出来了，就是不经常锻炼。 你看看专家都这么说了，哎，那专家您能给支支招吗？哪一种锻炼方式最长个？ 是专家，我们这孩子确实是有点矮。 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每种锻炼都有助于身高。 是啊，哎，那不等于没说吗？ 专家您能不能给说一个最有利于长个的那运动哈，我们就照着那个去练。 哎，对对对， 其实也有，那就是跳绳。台湾地区的一位医生研究发现，只要每天跳绳30分钟，连续跳20周，就能比对照组同龄生多长高1.5厘米。医生还发现孩子的学习表现也更好了。 哟，这么神奇呢？那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天都跳那么多吗？哎，大小班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对呀，您别说多长时间啊，您说说跳多少下啊，这个好控制，我们就旁边数着。 幼儿园小班孩子每天跳绳500至800下，1年级800至1000个，再大点的孩子1500至2000个，不用一口气跳完，跳跳停停，30分钟的运动量就可以，这样很有助于长个子。 哎，好的专家，我明白了。我呢以后啊跟孩子我一起跳，没准啊我也能再长高那么一丢丢。 你快得了吧你！哎呦我天，你逗我都没这么逗的。 你呀 啊 等着奇迹发生吧哈。 你啊，行，我等着。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你怎么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北京两家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被点名，近日大兴区双减工作专班根据综合线索对辖区内校外培训机构落实双减规范要求进行巡查检查，过程中发现元德伯格北京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阳光新语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两家机构存在违规。其中元德伯格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未取得办学许可证，违规对3到6岁幼儿开展培训活动；北京阳光新语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利用法定节假日违规进行英语学科培训。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兴区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对相关问题依法依规予以处置。下面是4种无效学习的信号，孩子中招了吗？老师家长要对照看看。盲目模仿，没有主见。有的孩子对待学习充满热情，今天看见同桌买了一套新的英语卷子，就让家长也去买一套。看见邻居家的孩子用 APP 背单词，自己就放弃了用课本背单词。在网上看见一个学霸买了电子词典查单词，自己就扔掉了英语词典。每个人的学习进度、学习方法都是不一样的，不能觉得别人的卷子好就抛弃了自己买的练习册，也不能看见别人怎么样，自己也跟着怎么样，只会输入不会思考。在现实当中，我们常见这样的情况：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见一道特别难的题目，左思右想始终不能想起来，最后决定翻看习题册后面的答案，看了一遍之后恍然大悟，哦，原来这道题是这样计算的，还挺简单的。没有计划，三心二意。一线教育专家曾经提出过2种最无效的学习方式，一是连续学习一门功课3小时以上，二是脑子里想着数学，眼睛却在看英语。复习的时候如果不会灵活地安排自习的科目，就会导致效率下降。表面学习流于形式，有的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特别认真，一个字儿都不准出错，一旦写不好就擦掉重新写，看着写了1个小时的作业，其实是在浪费时间。以上这些情况请家长要注意。开心麻花儿童剧团合家欢舞台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故事讲的是舒克是一只会开飞机的老鼠，他通过自己的本领帮助了很多小动物，因为不想背负着小偷的骂名离开家去闯荡，在路上他遇见了会开坦克的老鼠贝塔，两只小老鼠都厌恶了被欺负的日子，决定一起同行。舒克贝塔来到克里斯王国，这里全都是猫，国王呢却是一只老鼠，这样舒克贝塔很激动。鼠王白鹿也很欣赏舒克和贝塔，邀请他们为王国建造飞机场。舒克贝塔却因此发现了这个国家的惊天秘密。开心麻花儿童剧团合家欢舞台剧《舒克和贝塔之克里斯王国》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26号，地点在劲松电影院，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益智工坊，益智工坊极简创造，一个塑料袋、一根塑料管、一块海绵，这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物件可以被赋予生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它们也是一个世界。极简创造通过不同物件之间的组合演绎，创造出了妙趣横生的舞台角色，让孩子们在剧场里放飞想象力，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受到美的熏陶，感受戏剧的魅力。益智工坊极简创造演出时间是12月26号，地点在中国儿童剧场假日经典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高考语文里作文一直是关键的拉分项，这是很多高中学子非常头疼的。那有没有什么诀窍能够写好作文，写出高分作文呢？2021年11月，一本考场作文指导书手把手教你写出高分作文面试了。大语文名师田雷在这本书当中手把手地教学生们如何把握应试作文采分点的妙招。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语文老师作家田雷。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作家田雷。田老师您好。 啊，您好您好于老师。作家不敢当，就是语文老师。语文老师。 田雷老师呢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手把手教你写出高分作文。好像这个成绩不错，一天两天的在这个各大图书商场里边，包括网站上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咱们先说一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吧。 哦，于老师是这样，写这本书呢其实目的呢很简单，就有俩目的啊。一个呢就是咱们高中语文呢从教多年，也是想呢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和广大学子们分享一下。 嗯， 对。还有一个呢更简单了，咱们知道我们古人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咱也该做一手了是吧，稍微写点啊，就万一多少年之后还有人看呢，这也算给咱们教育界在教育史上咱留一小名头。哎，就这么点事儿。 嗯，您从教多长时间了？ 现在是18年了。 一直就是教高中语文，尤其作文擅长是吗？ 对的对的，于老师应该这么说啊，跟您稍微的就是解释一下啊。对，要是听众一听就得说这田老师就是一直男。这个一直是教高中语文，就是作文擅长，应该是说高中语文教学方面我们都不差啊，没有。对，没有问题。 嗯。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师，并且呢应该根据我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教学理念都说得通的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的一本书。那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写作文的小妙招吧，因为这里边不是手把手教您写出高分作文嘛，这个对于所有的家长朋友和一些高中阶段的同学们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行，于老师这样，那咱们就提纲挈领。我想想呢，就是咱们从三个方面来说。 好， 三个方面呢大家也能听得清，大家呢也能有一个挺好的落地。 对， 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让同学们也好，要让咱们家长朋友们也好，先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叫做有话可说。 嗯， 对，这个有话可说呢我们拆解一下，其实就是指向咱们高考作文的评分大纲中的那个内容项。 嗯， 对，咱们经常这么说嘛，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后咱们经常这么说，这个有话可说呢它就是内容项。内容项大概包括两个比较准确的方面，一个是呢同学们要能特别精准的去审读材料。 嗯， 就审读材料以及作文的要求。 嗯， 这是一个精准的审读的过程。 嗯， 审读完了之后呢咱们会有一个立意，不管是我们要写漂亮的记叙文呢还是要写严谨的议论文，它都会有一个立意的问题。我在书里边也说了，写作和创作是不一样的。创作呢可以是天马行空，我想着流传千八百年的那种创作。写作呢咱是有任务的，咱是带着任务分解，咱们也可以流传千八百年，但是呢它会有一个限制。打一个比方，对对对，带着镣铐跳舞吧。所以说呢首先要做到的是有一个精准对材料和要求的拆解， 嗯， 就是有一个立意的过程。对，立完意呢咱们就会，如果是写议论文那就接着下来的一步就是呢请大家落实用实例有逻辑的证明观点。 对， 这个实例呢就是实际的例子，大概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步。之后呢， 对，这就是咱们解决了有话可说。哎，就咱就有的说了。 嗯， 有话可说之后呢咱就得解决第二步。第二步给他起一名字，咱们叫呢有话会说。哎，这样大家都能记得住。 对， 怎么着有话会说呢，这就是我们行文的专业术语叫做条理的问题。 嗯， 其实呢说白了就是，对，就是咱逻辑得清楚。 嗯， 咱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哎，这样的就是说有话会说。有话会说其实建议大家不妨呢去认真的读上那么10篇8篇的咱们什么呢，咱们古人的文章，包括咱们现代。 哦， 哎，对，您听我解释于老师啊。 对， 为什么是古人呢，咱们如果读上10篇8篇古人的文章呢，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第一，可以锻炼大家文言的阅读能力。 嗯， 第二呢，人家的文章流传千年了，那是真正的经典，并且呢它还可以折射一个问题。好的 好的作文的规律它是相通的，怎么相通？古今中外都相通的。 嗯， 比如说啊，咱们聊到这儿了，于老师，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哎、好， 初唐四杰有一位叫骆宾王。 嗯， 骆宾王呢，就是咱们都知道他的鹅鹅鹅、啊，他的与这个易水送人，什么再遇永禅， 嗯， 那都是很漂亮的诗。但是他有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 嗯， 就是他们起兵造反，就是讨伐武则天的时候，有一篇文章，我习惯跟他叫。讨武曌檄， 嗯， 这篇文章呢，我们拿它来举例子。如果这篇文章同学们读一下的话，就是可以特别好的练呢。咱们有话好好说。 嗯、 这篇文章呢，它不长，它很短，很短的。基本上古文是不分段的，现代人咱们为了读起来方便呢，把它分成三段，当然是也是根据文章的意思来分段。 是， 您看着啊，它第一段呢，咱们就是用这种。这个可可爱爱的话语来说，第一段呢，于老师，骆宾王就说了一个事儿。 嗯， 您看啊，我觉得于老师，我说完第一段，您就能猜到第二段他要说什么。这就叫写文章清楚的高手。第一段他就说 我争取啊， 对您肯定的，您肯定的，于老师。第一段呢，骆宾王说，哎呀，武后真坏。 嗯， 就这么点事儿。武则天那时候还没有称帝，还是太后啊，说武后真坏。 嗯， 所有的所有，他都指向了。武则天，咱们就姑且称之为武则天，说武则天特别坏， 嗯， 什么地位也不行啊，为人也阴险呐、啊， 嗯， 这个什么勾引皇帝呀、啊，这个那个的， 嗯， 那么您想想，第一段说了这个，第二段，于老师您能猜到他要说什么吗？ 我这万一猜错了就麻烦了，他应该得证明为什么他坏啊？ 哎，对喽，他得证明，对你坏，那么你为什么坏？第二段就说了你为什么坏，来凸显出我们要造反是。天经地义的，我们真的好、 嗯、 我们是正确的， 嗯， 用我们正确来对比你的不正确， 嗯， 那么第三段就是说呢，既然咱们是檄文，咱要起到舆论的作用，那么、 嗯、 那就号召天下所有的义士跟我们一块来造反吧、 嗯、 哎，跟我们一块勤王， 嗯， 这三段呢，这三段特简单，但是大家看下来它就是哎，就是哎，就跟那个如丸走板一样，它就特别顺，特别简单，大家一看就能明白。然后呢，它里边，哎，这就叫有话会说，大体上文脉清楚。 嗯。 然后呢，段落里头它有一些个，我们经常说，按照咱们作文的术语，这是漂亮的论证技巧，比如说对比， 嗯， 比如说假设， 嗯、 比如说因果，哎、 嗯， 这个下来，就像您说的，逻辑的这个能力就很强了，彰显出来了。 对 对，谢谢。 哦，这样说的就是，有话可说，有话会说，然后在写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技巧和方法了嘛？ 不，咱们说的这个说就是写嘛， 对，是 一样，对对 对， 对 的，就是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就你把这两个事儿解决清楚了，就算写好了，这样理解？ 是这样的，于老师，这两个事儿解决清楚了之后，我们同学们的文章就不会低于一类，一定不会低于一类文。拿北京举个例子啊，咱北京现在高考。大作文满分是50， 嗯， 全国卷呢，咱们大作文满分是60，因为咱北京有一个小作文， 嗯， 如果这两类做好了，其实咱们说的有话可说就是指向了内容向，内容充实， 嗯， 有话会说就是指向了表达向，那就是，这个条理清楚，段落中的这个论证技巧完美， 嗯， 这样的话，我们北京卷这个文章，最起码是42分以上的， 这一类了。 啊，对，一类了，全国卷最起码是51分以上一类、 嗯、 这个按照单纯的作文来说，这其实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成绩了。 那当然了， 对， 嗯，就相当于是80分往上了 啊。对，没有问题，80分往上了，嗯， 80分往上了，用这两个小的技巧就可以达到80分，再往上提就难了， 再往上提就难了，再往上提呢，于老师，就是您要谈到的，就是那第三个问题、 嗯、 咱们姑且给他起一小名字叫有话好好说 啊、有话好好说， 对， 嗯，这个就来自于他平常的一些积累、这个、 哎，对了对了对了，没问题，一看您就是行家啊，哥们儿，一看您就是行家，嗯， 对，那您教的学生当中18年啊，将近小20年的，见过最起码要是每个高一到高三得6批学生了啊，那见过的学生也是百百千千了， 对对对，不止6批、 嗯、 因为后来有 N 多年就是各种直接带高三，就高三高三高三， 嚯， 对。 那所以您在教授学生的时候有哪些比较成功的案例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咱就随便说上2-3个吧，说多了大伙儿也烦得慌啊、 嗯、 咱就不能多说了不好。 先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这孩子是15年毕业的，记得是，不是14就是15，记不太清了啊。是一个小女生，小女生。 17年了， 对，小女生呢，小女生那年呢，她高考呢，语文是考了127。127其实在北京来说应该算是相当不错， 那高分。 对，高分，因为单科清北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拿我们语文单科在北京市来说，是124125就完全够了。这孩子127，但是127呢，当时他考出来之后就对答案嘛，上午出来语文出来，晚上那个答案在网上就有了。那一年他看了，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他也坏了，他说我这个选择题啊丢了11分，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选择题丢了11分，我说没事儿，咱就考后头吧。结果分出来一看呢，我一看这孩子选择题丢了11分的情况下，语文127，我说这丫头这作文高分有戏。 对 对， 考上也不选了。 对，然后呢，这就等到了那是6月份，6月23号左右出成绩，然后等到8月份，我们去考研中心，那时候8月份各个数据就已经回到各区了。去一查，哟，这孩子。大作文48， 就差2分，后期 啊，对，就差2分。但是呢，我们北京是这样认为，于老师啊，48分以上就等同于满分作文。 哦呦，我的天！ 对，那孩子那年的语文是135，那个作文后来我们查了是48.5， 还点五，你瞧。 对对对，作文是有点五的，于老师。 小作文， 对，不是，就大作文就会有点五，小作文没有。大，因为作文是双评嘛，比如说我给了一48，你给了一49，48.5， 一平均。 对，这是这个他考的是北大的经管。对，这个同学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那个什么，我想想，我还有一回我还给同事们看，叫做就是说，就是差不多就是说，他们都问先生啊，就是先生的作文课怎么样，就是还专门写了那么一篇。那孩子写的很好，那孩子就是特别有才气的那种。 看书多，肚腩宽敞。 对对对，就是特别有才气。那回咱们北京卷给的是，那叫什么来着？文明的韧性。那孩子写完了之后，还基本上能够复述，再给咱们重新写一遍。 嘿，真厉害。 对对对。对，还有去年一个，那孩子总分是695，我记得是。 哎呦。 就695，他 没怎么扣。 对，没怎么扣，750嘛，695，考的是北大的。物理，北大的物院。北大物院呢，这孩子语文是137.5，作文应该也是48分以上。这个都是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吧， 绝对的高手， 比较成功的。 通过这么多的这些优秀的学生们、学子们这些情况来看，您做过总结吗？就是能把他们的一些经验复制出来传播给我们。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要知道，夫子教导我们，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所以呢，我觉得我特喜欢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所谓的经验呢，我觉得主要有2-3个地方吧。第一呢，大家所有的同学们都一样，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喜欢就是阅读的一个习惯，且要善于思考。阅读和思考。大家听完了之后会觉得说，田老师您这说的有点官腔，其实我对灯发誓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呢，阅读是咱写作者的故乡，没有故乡的人你是走不远的。包括您做主持，咱们做新闻道理是一样的。阅读之后呢要思考。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学会，就是你要怎么着，用逻辑控制我们的思维和语言。 怎么讲？ 逻辑就是，其实逻辑大家都觉得很神奇，其实并没有。比如说我们事物的先后啊，方位的左右啊，时间的推移呀、这个物品的大小啊，这个生长的发育啊，这些东西，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呢，请同学们就是把这个写作要把它当成一个说一辈子的能力来培养。就是说呢，你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先考虑说我要怎么表达，说这个文章我要怎么写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人家看明白且接受我的观点。 对， 这就是漂亮的议论。 对， 我让人家在最短的时间内看明白感动了，这就是继续。二者结合就是议论性的散文。这是给大家的第二个小建议。 是 第三个呢，于老师更简单，但是也更难落实。就是说呢，一定要 勤动笔和勤修改，不要总是去纠结说，哎呀，我这个怎么他这作文写出来就满分，我这就不行呢？那很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读书读的不到，一个是呢你动笔动的不够，你改的不够。 嗯， 不用去太纠结别人的名篇啊，什么别人的满分，因为那个东西是在考场上写成的，考场作文拿过来我们细看，多多少少都有毛病。 嗯， 要多借鉴的是日常中的，比如说前人的名篇，我们现在一些名人的经过时间淘洗的名篇去对照，去对照之后看看咱的文章跟哪块有问题，改自己的文章，这样呢就不会有，这样就会很好。 对，他其实这里边暗合着有一种，有一本书啊叫刻意练习。 哎，对的， 对吧？你得融入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永远带着问题， 是是是， 带着好奇心观察周遭世界。当然了，这个田老师是直接总结出来的经验，落实到我们同学们的身上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具体的方法去来做的。比方说刚才田老师说那一点哈，就是你纠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达成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走过去，你在中间想是怎么也到不了的。 对的对的， 嗯， 我们要面对，我们不能总去想。嗯， 对，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关乎到小朋友们从这个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大学这么一个路程，他其实应该从小就打好一些基础。对于语文的基础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语文的基础的建议，我首先是要说这么一句，于老师，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我高中毕业就是我语文学完，不是的，语文关乎咱们一辈子。 是， 我们的表达是否清晰，我们是否有强大的抗挫折的能力，我们是否有这个强大的共情能力和同理心，这都是我们语文所带给大家的。 对 对，所以呢语文是真的啊，我们说语文是最重要的科目，如果说没有之一的话也不为过，因为咱们一辈子都在用语文来处理日常的东西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东西。 嗯，如果非挑出一件事来让这个同学们从小就坚持的话，您希望是什么？ 如果挑一件事儿，就是从小让同学们坚持，我觉得就是读书和思考。 阅读并思考。 对，阅读并思考。 嗯， 学而不思不行，思而不学也不行。 没错，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啊，让田老师介绍了介绍他的这个新书哈，手把手教你写出高分作文。另外呢，背后的一些这个方法论，包括一些具体的行动指南，我们都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本书和这个访谈当中获得到底应该怎么去写作文，怎么样学好语文。感谢田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谢谢于老师，再见。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